送公仔，只你喜欢追求作古仔。Hello baby， 太扭计，现在藏入书柜，不惊一人冷清清，跟你身边不断转风景，让我留恋旧爱一一算清，过去未免糊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能，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因为他很忧郁，而天空随着风变了颜色。你说的自然，我听的悲伤，想象你的世界竟是无边的黑暗。什么是真的，你比谁都清醒，是因为声音泄露了天机。忍不住好奇窥探你的心底，由不得渐渐爱上你。我该怎么委屈隐藏的不留点痕迹， 比谁都清醒，是因为声音泄露了天机，忍不住好奇窥探你的心底，由不得渐渐爱上你，我该怎么委屈眼角的不留点痕迹，我该怎么爱你，我怎么接受心意，只希望你能清楚感觉我温柔又不掩饰的心， 相爱，我何必伤风声？ 鼓起勇气陪你聊聊美满的人生。你的快乐我凭什么感觉残忍，眼眶就算苦涩心也该放下了。好朋友我祝福你们，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要这片花又如何？ 这一棒叫你灰飞烟灭。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喜欢看你穿个糊涂装，喜欢听你会烦恼惶恐，因为朋友，因为生老道，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是我在家庭中， 好像 很像心动。 形容只你一个听得懂，只要借耳朵给我几分钟，你就成为我的英雄。 你看过太多杯 们失而复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新的心跳。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看。 格雷地板原生态无醛添加，绵延森林里的每一口新鲜空气，开启您的绿色生活。格雷地板专注做好地板，服务电话400-600-9380。格雷地板。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坐着提案着对个嘉宾没有，却不知他早已深入 这个真是名大手火药， 他满天赋一本来个电铃的口红，大家连连去 say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神秘欢喜情报局啊， 爱是探索魔性的 tempo， 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 Yes am I am I大手魔性航班， Yes am I 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对此开拓着一出血，手里握着放大镜，抬头这个真未知的领域，对着背覆盖住 last is the best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神秘幻想和情报局， 爱全是探索魔性的 tempo， 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 Yes am I am I大手魔性航班 Yes am I am I 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Let's 火星情报局。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Let's 火星情报局。

小草莓画上美术稿，宛若新生的故宫十色，让发光发热年轻的，宛若新生的常被激活，朝气太蓬勃太炙热。 让我们的天堂

灯塔，我渴望太阳光指引着我方向，拍打岩石的浪，温柔勇敢的力量。 I close my eyes 在云中，我在云中。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云连着天，风吹不散，树靠着山，雨打不断，雨有的欢，世大不乱，我爱的人，爱的心甘情愿。要怪就怪这要命的爱，让人尝尽不自由的无奈。要怪就怪这剪不断的爱，让人痛饮一生爱的悲欢。如果不曾有剪不断的爱，让人痛饮一生爱的悲欢。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寻找明天你好，生命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财政部消息，2017年1到2月，全国财政收入达到31454亿元，同比增长14.9%；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24860亿元，同比增长17.4%。质检总局发布2016年进口消费品的监督抽查情况，其中进口空气净化器、坐电器、家用电器、服装等不合格率近30%，通过跨境电商进口的玩具、纸尿裤、服装等不合格率超过40%。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公布数据，今年2月份银行及受汇逆差694亿元人民币。外汇局新闻发言人表示，2月份我国外汇供求基本平衡。近日，互动百科被曝成虚假广告的垃圾站，北京市工商局日前通报，海淀工商分局已在第一时间到企业现场检查，初步发现确有收费发布信息情况。近日，北京市食药监局开展全市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执法检查，范围涵盖无印良品、永旺、7-Eleven、屈臣氏、京东等，均未发现来自日本核辐射地区的进口食品。 Thank you.

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来比什么都快乐。有的他哟，他哟我哟，亲爱一颗嘿嘿嘿，亲爱一颗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啦，比什么都快乐。什么都快乐，留还留的他哟，他哟我哟，心儿一颗嘿嘿嘿，心儿一颗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啦，比什么都快乐。留的他哟，他哟我哟，亲儿一颗嘿嘿嘿。留啊留的他哟，他哟我哟，亲儿一颗嘿嘿嘿。留啊留的他哟，他哟我哟，亲儿一颗嘿嘿嘿。留啊留的他哟，他哟我哟，亲儿一颗嘿嘿。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中新网发表，晒孩子晒旅行晒恩爱，我们的朋友圈呢，在不知不觉当中不再是小心思的倾诉点，而是炫耀的名利场了。最近呢，中国青年报有一项调查就显示，超过五成的受访者很讨厌在朋友圈中秀恩爱。那么想问问你，最讨厌朋友圈里的哪种状态呢？来看网友评论。大海说，讨厌朋友圈里的微商刷屏的有多少，广告的有多少，为了谋利益投票等等，这些具有商业属性都很烦，其他的属于个人喜好，就不做评价喽。刘清杰说，我最受不了的是半夜突然发一些游戏的邀请信息，是秀也好是作也罢，微信朋友圈就是一个分享的平台，而且是一个可以自己控制分享或者是不分享的平台。那你不是别人，怎样判定是秀还是作，是善意还是恶意呢？其实我们少用一点控制式的思维局限自己吧。一个朋友圈信息不合就说别人秀，固步自封了。你也可以选择不关注不看他的朋友圈嘛，不要评论嘛，也可以还原朋友圈的干净，不是吗？继续刷新微博。环球时报发表，3月21号是世界睡眠日。那最近呢，2017年中国网民失眠地图发布了，调研结果就显示，有近八成的受访者曾经失眠，其中上海、广州的比例最高，长沙、北京和深圳紧随其后。有失眠经历的人群当中，入睡困难的最主要的就是失眠的表现。但超过57%的调研者啊，说不能全面了解失眠的危害，只有4.5%的人认为，哎呀，失眠了得马上开始治疗了。对此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连就是他说，我想知道凌晨2点后才能入睡，然后次日又睡到5后，这算失眠吗？啊，对此宇阳想告诉你，不算，你这是倒时差。折翼红领巾说，这个数据好像是各种调查里唯一没有拖后腿的了。不管怎样，失眠都会让人觉得很难受了，好好的调整一下状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才能更好的面对新一天的生活了。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九六九，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针对央视315晚会日前曝光的食品营销欺诈乱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日前发布消息称，食药监局将要求相关省市的食药监管部门按照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进行调查，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公安机关处罚。近日，北京新机场航站楼混凝土结构封顶，按照工期计划，今年年底航站楼将完成封顶封围，新机场计划于2019年建成并投入运营。北京市住建委透露，北三环地铁线12号线已全面开建，计划于2021年开通。北京警方日前通报，市环保局联合门头沟环保局近日对北京某热力管网公司进行日常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未按照规程向脱硫池中加检，导致排放烟气中二氧化硫严重超标。近日，门头沟公安分局依法对该单位的相关责任人予以行政拘留，这是我市首起适用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对污染大气违法行为进行行政拘留的案件。近日有网上消息说，因飞机撒药致白鹅，市政府通知本月15号到25号室外不要晒被子等。对此，本市林业部门辟谣说，飞机喷洒的药剂无毒无害，对群众生活并没有影响。另据了解，今年本市计划飞防作业934架次，作业范围为五环以外的农田林网和片林。 这次你是带着笑还是藏着刀，别那样拥拥拥抱当酬劳，别那样用玩笑当圈套，我只求一个人一点自尊和骄傲。我不知该做什么好，这一切真的从没有预兆，这次你又带着笑，而我只想逃。也许是你要的我不想要，也许是你要的我做不到，所以我一个人用空白填未来当作炫耀。少了也没什么不好，话变少也很好。没有泪水，没有煎熬，再也没有人让我吃不下睡不着，心碎了我还炫耀。什么好，这一切真的从没有预兆，这次你又带着笑，而我只想逃。也许是你要的我不想要，也许是你要的我做不到，所以我一个人用空白填未来当炫耀。没有后悔，没有争吵，再也不要苦苦的计较，就算受了也没什么不好，话变少也很好。没有泪水，没有煎熬，再也没有人让我吃不下睡不着，心碎了我还炫耀。受伤的字眼

我抬头望天空，想起说爱我到永久，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等了你走后冷冷清秋，相逢也只是在梦中，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情缘去难留，我抬头望天空，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看着你远走，让泪往心里流，为了你已付出我所有。 我就是不会放弃。 听经典音乐，讲自在生活，我是周传雄，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谁知道会有多少愁，

下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969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 丹东，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中国军人就是从这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丹东地处边陲，历朝都是军事要塞。丹东原名安东，抗美援朝时期安东就是英雄的城市，直到1965年才改名为丹东。丹东四季分明，冬夏较短，春秋过渡时间较长，夏季短而凉爽。杨木川镇乘车东行17公里，一幅三面环水，河岸千亩杨柳成行，山上参天的柞树，翠环林里的千余只芦丝时飞时落的自然景观便呈现在了眼前。每年的阳春三月，温暖的春风融化了江河的冰冻和山川的积雪。在柳絮飞舞的春分时间，每年的三四月份都有数千只远道而来的白鹭在这里筑巢和交配，哺育后代的场面也十分壮观。丹东市旅游局宣传部党主任说， 我们丹东啊，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江河湖海，山岛林泉，洞塘瀑布，红色旅游，边境旅游等等等等，应有尽有。我们的自然禀赋也特别好，特别是空气，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如果要是按照这个自然生态的话，四月份的时候正是观赏这个鸟类迁徙的最好季节，百万只鸟类翱翔天空。 青山傍绿水，白鹭伴农家，群鹿翩翩起舞，人鹿亲如一家，这风景不知曾经让多少来此的游客流连忘返。1982年，著名的词作家乌大维到河口采风，被鸭绿江河口的景色所陶醉，做出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桃花盛开的河口也变成了人们心向往之的地方，在这里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刘老根》的热播也一下子吸引了众多惊奇的目光。鸭绿江河口和龙泉山庄作为刘老根的故乡而享誉了大江南北。丹东市旅游局宣传部党主任说， 从三月份开始，杏花开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单体的个体的一小部分，而是大面积的。举例说我们那个这个杏花梨花啊，我们有著名的景区都是成片成片经营，上千亩上万亩经营。那么到了五月份桃花，到了夏季油菜花，到了秋季的时候呢有枫叶，欢迎你们方便的时候到丹东去看一看。 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雨阳，今天的969旅行者带你来到辽宁丹东。